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点31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4月16号，星期一。我们以前啊经常说的是高高兴兴上班去，后面是什么呢？平平安安回家来啊。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啊，平安就是福，还真的是不指望挣多少钱啊，在健康面前，在平安面前，好像什么都可以忽略掉。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着重和大家来说一说平安啊。我们不是卖保险，我们是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怎么来保障我们劳动者的身体健康。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志诚法律援助中心的副主任石福茂，石律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要和石律师一起来聊一聊得了职业病怎么维权啊。其实以前我们从一些新闻报道，包括一些影视作品当中能够看到啊，一些劳动者如果得了职业病，医治不及时，或者是家里缺钱的话呢，反正看起来好像还是挺凄惨的，也是让我们啊泯生很多的同情。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从法律的角度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如果工作期间得了病算不算职业病啊，得了职业病目录当中的那些病算不算职业病啊。首先我们来说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发生在外地。谢某08年12月8号入职某机电公司，双方呢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最后一份合同是从13年1月1号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岗位是技术操作员，公司也为他办了社保。到了13年8月份，他突发 M2 型白血病，此后数次住院，期间由丈夫陪护。到了第二年14年的4月24号他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病情逐渐的缓解。14年的5月21号他被确诊为职业性肿瘤，也就是苯所致的白血病。公司不服，先后两次申请职业病鉴定，同年的7月23号他被认定为工伤。到了15年10月22号他最终被当地的省级职业病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刚才所说的职业性肿瘤，也就是苯所致白血病。在他患病期间啊，公司按他基本工资的60%支付了13年9月到14年11月期间的工资，大约是19000多块钱。在14年3月5号到14年12月31号期间，公司按每天200元的标准给他丈夫啊护理费。那么在他患病期间呢，公司先是按其基本工资，大约是他患病前应发工资的一半，发放病假工资。后来因为他丈夫不满，工资被克扣，与其他同为白血病患者的同事到处投诉，公司就完全停发他的工资了。因为不满自己发病后被公司啊持续克扣拖欠其应得的工资，多次交涉无果，他于15年4月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令 要求公司呢支付包括克扣的工资差额、拖欠的工资，还有住院伙食补助、护理费，还有他自己付的一些医疗交通啊、移植手术产生的费用等等啊，包括职业病岗位津贴以及律师费，一起是20多万。但是这家公司呢马上又提出了反诉申请，要求他返还公司之前为他垫付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有38万之多啊。那么在这个仲裁阶段呢，仲裁委员会支持了谢某的部分请求，包括医疗费、工资差额、职业病危害岗位津贴、律师费，大概是8万多块，同时呢驳回了公司方的一些要求啊。也就是说仲裁委呢是部分支持了他的要求，后来呢这个公司和谢某都不服，打到了法院。那么在法院阶段呢，一审是判决这家公司支付他因克扣产生的工资差额、拖欠没有发的工资，包括自付的医疗费，还有一些伙食补助啊、护理费啊、职业危害岗位津贴啊、律师费啊，19万多了啊，就比这个仲裁啊多了11万多，和他自己当时要求的20多万差不了太多了。公司不服啊，后来呢又进行二审，二审呢驳回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啊。通过这个案例啊，我们能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中间呢是确定啊被当地省级职业病鉴定委员会鉴定为职业病，那么与此产生的一些相关的费用和公司之间有争议哈。那结合这个案例呢，我们也请今天的嘉宾石律师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到底什么是职业病啊？公司在这个法庭当中说我们工作环境很好啊，没有什么致病的因素啊等等啊。下面请律师来说一说啊，怎么来界定职业病。 对，通过咱们的案子呢，咱们可能这个熟悉了一个特别啊可怕的一个罪名，一个这个叫病情，叫职业病。可能原来也听说过啊，刚才给主持人聊的时候，原来有一个张海超是吧，当时那个有一段影响。实际上职业病呢不是咱们平时啊，咱们老百姓平时想象的啊，我从事工作有一个职业了，我得了病了，给工作有关的病都叫职业病，这是理解是不对的。它虽然是工作过程中与职业有关的，但是呢目前呢咱们还不能把所有的与职业有关的把这些病都所谓职业病，因为职业病是工伤的一种，他要享受工伤待遇。有些病呢虽然是给工作有关，但是他是走医疗保险待遇。有些病呢他可能需要按照工伤待遇，他可能影响你的工作，影响你将来的这个劳动能力等等。所以呢咱们现在啊纳入了是一共10大类132种。咱们在78年的时候就有一个目录， 是 当时是9大类99种，到02年呢又修改过目录啊，咱们扩大到10大类115种。咱们在13年的时候又扩大一个新的啊，扩大更多了，就是现在叫职业病分类与目录啊，原来叫职业病目录。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发展，随着咱们这个社保基金的这个量的储存越大啊，咱们的支付能力越强，为了保护劳动者的更宽泛，所以说咱们目录是在扩大的，从99一直到了132了。 也就是说要得了这些病才有可能被鉴定为职业病， 必须你这个病啊，你必须在这132种里边的，才算是法律意义上的职业病。 好，我查一下里面有没有颈椎病啊？ 哎呀，什么颈椎病啊，什么静脉曲张啊，什么咽炎呐、啊，目前 都不算是吧？ 但是物理性耳聋之类的 啊， 比如说经常在机场，经常在噪音，哎，这个反而是、对，像颈椎啊，经常坐电脑旁边那个， 这不算。 对，经常这个站在讲台上是吧？静脉曲张的呀，以及这个咽喉炎呢，咱们那个老师、目前还没有完全。 目前还没有是吧？ 目前没有。对，随着社会发展，可能20-30年以后会有一大部分这种病会纳入咱们的职业病范围。 其实刚才石律师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数字的变化，也就是说明职业病的这些数量和分类是在变的，不同的时期恐怕内容是不尽相同，或者是有增或者有减，但目前来看是在增加是吧？ 对对，总量在增加，另外也在逐渐的调整。你比如说原来艾滋病还很少的时候、艾滋病就不会纳入咱们这个职业病范围。现在2013年的这个新的目录啊，职业病分类目录里边，把艾滋病就纳入了职业病的范围。当然不是说你在街上得个艾滋病，刚才说必须在工作中，两类人得了艾滋病有可能纳入职业病，比如说医疗工作人员，比如警察，这两类人员在工作中 被感染了艾滋病，可以视为是，可以这个认定为鉴定为职业病。 嗯、 其他人，那你在街上你输血呀、啊，或者你甚至那个不洁行为啊，那些得了病就不是啊、嗯。 好，其实您也谈到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还要跟工作有关，就是说这些病有可能是在工作当中得的，也可能是跟工作没有关系得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得了这些。刚才您说的职业病分类和目录里面规定的或者说写的这些病就一定算职业病吗？在认定上面还有哪些标准、 哎、 或者说我们有哪些误区？ 对，实际上不是说得了这个病一定都是职业病，所以说你还得是在工作中有关的，并且还得是有证据证明的。最后也就是说、嗯、你得了个病必须有证据证明你是给工作有关， 嗯， 还是在这132种里边才是职业病、 嗯、 这就涉及到一个是你的这个工作期间， 嗯， 得有证明，你得有职业病接触史，说你必须在这岗位上待过，在这个可能发生职业病危害的这种岗位上工作过，咱们这个法律上叫职业病史，得有这职业病这个岗位史，是吧？另一个呢，你得有这些证据，你没这证据的话，你说我在煤矿挖过煤窑，我得了尘肺病了，你没这些证据也不行，所以说呢，他在认定诊断上还有一套程序，也就是说，职业病的申请首先应该是啥？先去诊断， 嗯， 你申请有职业病诊断机构给你诊断，哎，给你说咱们得病的，哎，你得的是某种种病。当然，如果是对诊断不服，要么单位不服，要么个人不服。如果诊断为职业病，单位说这跟我没关系啊，这不以后得享受工伤待遇啊，我得掏多少钱呢？单位可能不服，说单位说我根本没有这个危害物质啊，为啥能得这个病呢？说单位可能不服，也可以要求。职业病鉴定， 嗯， 如果说第一次诊断不是，个人也可以要求啊上级机构进行。刚才咱们提到第一个案子就是这样的，省级的职业病鉴定机构可以对下属的，比如说对市一级的、地区一级的，一般时候在诊断的时候，在地区一级的，有这些部门啊，当然也是省一级卫生行政部门的许可的这些机构去诊断，诊断以后再鉴定，是这么一个程序。 刚才您谈到一个诊断一个鉴定啊，因为既然是病嘛，肯定是要到医院里去确诊的， 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并且 地方， 不是所有的医院都能诊断，咱们北京市这么多几百家医院，也可能就那几家医院可以做职业病诊断的这么资格， 嗯， 也就是必须是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那几个医院才可以、 嗯、好，这是一个关键的要素。 对， 还有一个就是鉴定，这个鉴定是不是跟医院不太一样呢？刚才我说的那个单位啊，是某省职业病鉴定委员会。 对，它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就是职业病诊断也不是都是在医院里边，有的呢、 嗯、 可能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 嗯、 啊，就是说他有这种资格，他有这些医疗专门的医生啊，有这些专家才有资格来诊断和治疗职业病的、 嗯、 并不是所有的职业病你这医院都可以治，因为职业病走的时候他可能走的这个医疗待遇是不一样的、 哦、 所以说呢，北京市这几百家医院啊，并不是都有职业病治疗的资质，都有职业病啊诊断的资质，并且也不是说非得是医院才去诊断， 嗯， 这一定要咱们清楚，就是说只要是咱们省级，当然咱们像北京像直辖市啦，直辖市这一个卫生行政部门来认定的那个机构，它可以，那个机构也可能是职业病什么什么鉴定所啊，也可能叫职业病什么什么叫鉴定所，叫诊断所啊，咱们这个叫什么省级鉴定委员会啊、 嗯、 所以说呢并不是一定都是医院里边。 好，哎，这个还是需要大家就是说在如果啊有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不要啊跑错了地方啊。 对对对对对。 当然呢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需要单位来配合的啊。就是说你去鉴定也不是说你自己去人家就认可了，是不是还要了解一下你所从事的那个工作环境以及你的工作内容，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单位做哪些配合的工作呢？ 比如咱们说的特别重要的是病人的职业史、职业危害史啊。 嗯、对。 是吧，你到底没有在哪个车间工作过，那个车间里有没有本，可能不可能会导致你的这个白血病， 嗯， 这里边有没有大量的粉尘，会不会产生这尘肺病的这种危害， 嗯， 所以说这个职业的工作经历是谁来说的呀？你自己说了口说不算， 嗯， 那你得有单位出具的职业史，所以说这是很重要，这是单位必须配合的，这也必须有单位配合，最后才能鉴定 它是不是给职业有关的一种病。 那这个问题是我去找单位，单位会给我吗？还是说我要求助某些机构？ 应该正常情况，单位不希望自己这个工人有着职业病，肯定是第一呢，他可能怕花钱；另一个呢，影响下边的这些员工。 对， 所以说呢，单凡是不是特别正规的单位，他是百分之百把这事捂掉的，或者说根本就否定，说你根本不是我的人啊，我这个车间也没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需要一个国家部门，来给民做主。什么部门啊？这个部门主要目前是咱们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一般我们说这个工商会想到什么呢？会想到人社部门是吧？ 对。 刚才石律师谈到，就是说呢，在这个鉴定职业病的过程当中呢，还需要了解你的工作史，这时候就需要这个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他们来为我们这些劳动者。 如果说咱们要去申请诊断职业病的话，职业诊断里有这么一项，要求你的职业史、危害史。这项他说你怎么办啊？让单位来出具，单位不出具怎么办？就去这个行政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要这个局去责令这单位去出具，他不出具要该罚他，甚至他有他自己的手段嘛，因为行政机关嘛，他有他的手段，并且如果说认为你这有你不提供的，你要承担不利后果的，所以说必须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因为行政部门就是公权力嘛。 这是法律的规定，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会有哪些操作上的难点呢？ 咱们刚才提到这个像张海潮那个，那就是这个就是很明确他得了这个尘肺病了，但是呢因为确定不了他的职业危害史、接触史，所以就很难。现在好在呢，咱们2013年的这个新的职业病防治法里边确实有这么一项，就是如果说有相关证据证明他在这曾经工作过，你又拿不出他离岗时的一些这个像这个健康的一个这个体检报告啊，或者单位的这个一些这个工作的场所的一些记录啊，因为他职业病的这种车间啊，这种工作场所啊，它是有特殊规定的，你必须标明，你必须什么时间有提交一次报告，它是有专门的规范的。如果说你不提交这个怎么办啊？劳动这个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啊是可以责令的。如果这些行政部门呢认为你有你不提交，那就是啥呀？认定你承担不利的后果，那实际上就是等于你交了，交的还是对你不利的。所以说呢，是有了这个行政部门，对像原来张海超这些病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法律条文，就是让他们在职业病史上这一点上不会再因为这一点而走不下去。 刚才啊，石律师谈到的这张海超的事件，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这个开胸验肺的这个当事人哈，就是说没有办法确定哈， 对，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他得的这个尘肺病是吧？ 对对对对，职业病危害史嘛，就接触史嘛。这个因为拿不到说我就在你的车间干过，没有这一段你就没法认定为职业病。 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如果我在这里工作，而这个环境呢又有可能是导致职业病的这么一些有危险性的工作内容和环境的话，用刚才您说的意思呢，就是说我可以这么理解，相关的行政部门是强制这个企业定期的要上交相关的材料的。 对，你比如说每年要搞一次那个体检，这个 员工体检， 员工体检，像这个未成年呢可能体检的半年要体检一次。这个员工在这个离岗前你必须有一个体检报告，没有体检报告不能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它有专门的一些规定。 你看，就对一般的这个劳动者就没有这种要求。 对，如果说你这个岗位 用人单位 是普通的一个岗位，你比如说咱们律师啊，咱们主持人呢、这些记者这没有特殊岗位。但是如果是尘肺病，如果你在车间有粉尘，你比如说你喷漆工是吧，这些有可能有职业病危害。这种情况下在离职的时候，如果说没有一个体检报告是不允许离职的，你就是比如咱们说可能会发生职业病有一次，这种情况要延期的，一直要有一个明确的诊断结果才能终止合同。 所以说如果企业交了这些材料，那有可能就会对于劳动者有利，对吧？你看你这些材料当中可能我当时有个指标不合格啊等等是吧，或者是你根本就没做这一项。 对，这样的话就是说对职业病诊断有一个明确的依据了，但是到底是还是不是他都可以明确了。 对， 不会说因为没有这个材料导致职业病诊断进不下去。 这也是13年的时候啊修改了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 对对对对， 才得到的一个这个 明确的一个结论 啊，改善哈。 对， 刚才您也谈到了比如说喷漆工哈，这个在北京其实如果说煤窑少了，这个汽车服务的从业人员还是挺多的。 这个汽车制造业曾经是咱们前几年北京市人才 引进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 嗯， 但是现在那个随着这个叫疏解整治促提升啊， 嗯， 实际上汽车制造业有一部分啊，至少有一些企业已经搬出去了。 嗯， 但是北京市在制造汽车方面仍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在工业方面仍然是一个大项， 包括很多 4S 店它也有这个喷漆的服务啊。 对，所以说呢，将来这个尘肺的，像那种咱们说的煤矿那种尘肺的，可能就会非常少， 嗯， 因为在零几年的时候，咱们把这个所有的煤矿、铁矿这些基本都关掉了， 嗯， 所以说，但是它呢，可能有一些是事后才发现的尘肺病，但是将来像你说的，像咱们遇到的这种职业病的危险可能会有一些， 嗯 啊，我前两年我就办过一个，也是职业病， 啊， 也是这种白血病的， 嗯， 他就是干啥的，生产那个咱们模特，商场卖衣服不是一个那个塑料模特嘛， 嗯， 就生产那种模特的，但是时间长了，最后也得了白血病，也走的按这个职业病这个走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如果确诊经鉴定啊是职业病的话，那么劳动者应该享有哪些权利？从刚才那个案例当中啊。你看这个公司事实上呢是垫了一些医药费的啊，但是呢事实上呢也拖欠了一些或者是克扣了一些劳动者的工资的，所以双方啊有争议，闹到了仲裁委，也打到了法院啊，最终呢是在法院的这个二审阶段基本上是支持了劳动者的这些诉求，包括什么呢？包括克扣产生的工资差额他只发了一部分啊，还有就是拖欠了一部分的工资没发，包括劳动者自付的一些医药费以及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职业病危害岗位津贴、律师费啊，都要这个公司来承担啊，基本上是大部分的劳动者的诉求都支持了。那么下面我们也想问一下石律师啊，就是说如果确诊为职业病，而且呢还在这个劳动合同之内哈，劳动者享有哪些权利，特别是这种跟货币有关的啊，跟这个报销有关的权利。 好，首先咱们大家知道工伤的一种特殊的类型就是职业病。 嗯， 就是被诊断为或者被鉴定为职业病的，这个是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 嗯， 咱们大家知道工伤保险待遇第一项是啥呀？那继续治疗，就是医疗费是可以报销的。 嗯， 给你报销段走的不是医疗保险基金，是走的工伤保险基金。啊，虽然都是给你报销，但是在后台那个名目里是不一样的。当然了，比如说停工留薪期的待遇， 嗯， 什么叫停工留薪期呢？就是我不能够，我工作停了，停工了吗？我工作岗位停了，但是薪水不能停啊。 就原来是多少，还发多少？ 对，原来有多少钱，现在还有多少钱？ 你看这个案例就是只发他一半的钱了。 对， 后面干脆就不发了。 这里边有可能有一种情况，就是在他被诊断或者被鉴定为职业病的时候之前呢，这一段时间啊，他可能你就是得了个病嘛，你得了病，我给你发这个病假工资。嗯， 对， 甚至刚才我听着案子里边，甚至因为他去上访去闹事，最后那病假工资也停了。 嗯， 即便是病假工资，一般的单位可能就给一半。 嗯， 当然法律规定的是不能低于当地最低工资的80%。 嗯， 但是最低工资才多少？像北京才2000，是吧？二八才1600，那一个月才1600，一般的人现在可能就是5000-6000了。北京是平均工资，那已经到7000-8000了嘛。 嗯， 所以说呢，他这一段有差额的，所以说被诊断、被鉴定为职业病的话，他的工资差额是要补上去的， 嗯， 这是应该的。当然了，很多比如说一次性赔偿，是吧？如果特别严重的那种，到1到4级的话，可能还有个伤残津贴啊，按月领取伤残津贴。如果需要护理的，你比如说自己这个已经丧失到这个生活能力了，需要护理，这还可能还有个啊护理费， 嗯 啊。所以说呢，也就是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是他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所有的。 嗯， 除此之外，可能给这个职业病这个还有一关一些特殊的，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那个工伤保险呢，所以说呢它的还有一个比如说职业教育的培训呢 等等啊，这个改善生活条件等等啊，它也是除了工伤带以外它还享受职业病的特殊的一些，你比如说培训，这里边可能就这个卫生教育的培训，这种情况下是一般的工伤是不用的啊，所以说除了金钱的赔偿，在其他的这个就业啊，在其他方面呢还有一些特殊的规定的。 嗯，好，那么其实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这个医疗费的问题啊。刚才您说了医疗费是走这个工伤是吧， 工伤保险基金， 工伤保险基金的。 对， 那么企业在此要花钱吗？ 哎，是这样的啊，咱们工伤保险条例包括咱们的社会保险法都做了明确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啊参加社会保险。 嗯， 什么是应当啊？法律上应当就是必须，你必须交保险费，交了保险费呢，并且像工伤这种啊是个人不掏钱， 只有单位掏钱。 嗯， 掏钱是啥呀？相当于买一份保险，这保险不是商业保险啊，不是咱们的平安，是吧？刚才说的 社会保险， 社会保险，社会保险就是说的是人社局下属的社会保险中心。 嗯， 交钱交到那儿，出了什么这个事儿以后呢？比如说发生工伤了，或者那个有生育了，或者有这个医疗啊失业了，哎，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还有养老，在这种情况下，咱们去领取津贴。工伤就是这样的，单位交钱，万一发生工伤，万一被诊断为职业病，是有这工伤保险基金，就是有工伤保险基金来支付的，也就是说这些医疗费是走这个基金的，也就是说它基金要有五个基金啊，五大保险嘛，五险一金，它是有不同的基金，就是不同的账号，不同的账户里边的钱，虽然都是国家的钱，但是它也是不分， 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说得了职业病，在这个看病期间所花费的这个医疗费和一些药品啊和一些治疗费用 报销吗？ 企业一分钱不用掏吗？ 哎，不是这样的。刚才说了，如果你交这个保险了，你交这个保险了，企业基本上就不用掏钱了。 嗯， 多数都是能报销的。当然了，它报销的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呀，等级哎医院不一样，你报销的比例也不一样。你比如说三级甲等可能70%啊，你这个一级医院那有可能是80%-90%。 嗯， 啊，多数医疗费是可以报的。当然了，如果说本来用国产中等水平的东西，你非要用这个美国这个进口的钛钢的，是吧？那个有可能不能给你报销了。 嗯， 在这个目录范围内的是都可以报销的。 嗯， 这是没问题的。 好， 如果单位没有上保险，那所有的费用谁出啊？ 嗯， 那是单位出了就。 你看这个案例很有意思啊，就是单位给他办了保险了，办了保险了，那么最后呢，这个单位是因为给他停发了一些工资，最后闹到了这个法庭哈，其实是有点得不偿失的。 嗯， 因为从单位的角度来说呢，你付出的不是很多啊。此外呢，你付出那些，如果你稍微懂一点法律的话呢，你还是要给人补回去的。 对，实际上这个工伤伤残等级越重， 嗯， 单位掏的钱越少。 嗯， 比如说怎么一直最重是啥呀？那都死亡、工亡，单位几乎不用掏钱的。 嗯， 但是如果是一实际伤残呢，单位可能要掏大头的。 嗯， 所以说越重，单位掏的钱反而是越少的。 嗯，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如果得了职业病，这劳动合同又快到期了，后面该怎么续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职场帮帮团，稍后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欢欢喜喜庆五一，健健康康迎夏季。鲜牌灵芝集团将于4月20日至4月29日隆重开展庆五一特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鲜牌灵芝茶产品，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麦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礼品赠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4月20日至29日，详情可拨打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徜徉四季书海，邂逅书香盛宴。第8届北京阅读季，期待您的参与。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19个重点阅读品牌活动，16+1区特色阅读品牌与您共享阅读之美。300多场阅读活动，100余家新型阅读空间，带您接力挑战阅读马拉松。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 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风二级转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这是公司里真实发生的案例。 王女士在2年的时间内遭受上司的骚扰，而且她也多次投诉，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所以除了当事人之外，我们也应该追究相关负责人他的责任。 这是创业者必须提前意识到的问题。 中国原来的古代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我们一起打下了江山，但突然发现你现在不适合这个江山了，因为我这江山大了，人才比你厉害的人更多了。 这是不能够掩耳盗铃的关系。 恋爱的双方之间是一个上下级关系，这一旦涉及到人事的变动，其他人的话会感觉其中可能会存在一些不公平的因素。 2017年12点30到13点30，职场帮帮团为劳动者护航。北京时间13点01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每周一我们会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劳动者的一些法律权益如何得到保护。今天和大家着重说一说得了职业病该怎么维权啊。我们的这个职业病啊，不是说有时候我们言谈举止当中有一些跟职业有关的习惯啊，俗称昵称笑称职业病，也不是说呢因为我长期伏案工作颈椎腰椎不好所导致的这样一些身体的不适，而是有相关的一套确定的标准的。那上半段呢我们聊完了这些，下半段我们要说的是，如果得了职业病，这个劳动合同呢又快到期了，接下来该怎么续呢？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北京智诚法律援助中心的副主任石福茂石律师，您好。 哎，主任好。 嗯，如果这个确诊了，然后呢又过几个月劳动合同就到期，劳动者还可以继续跟这单位签劳动合同吗？ 他是这样的，咱们首先说必须要知道，虽然咱们国家有个职业病防治法，还没有工伤法，但是职业病反而是工伤的一种，就是工伤是大类，职业病是小类。虽然它法律啊出的早啊，职业病防治法出来的早啊，工伤啊保险法出来的晚，还没有出来到现在啊，有社会保险法了，但一定要知道，对，对，现在呢一定要知道，咱们职业病是工伤的一种。所以可咱们提到了，刚才说要有哪些待遇呢？在待遇上也是这样的，它只要是职业病，那都是属于工伤。 嗯， 啊，他就应该属于这种。所以说，在这个包括劳动关系上啊，可能也是这样的。你只要是认定、鉴定、诊断为职业病，那么他在解除劳动关系的时候，跟工伤是差不多的。尤其要注意的是，在职业病啊刚诊断以后，你工伤待遇还没有处理完的时候啊，或者说是职业病还没有完全诊断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哎，都到期了，这怎么办啊？ 嗯， 咱们法律上专门有这么一项。咱们劳动合同法45条的规定了，比如说合同到期了，怀孕了，怎么办，是吧？合同到期的时候正好得重病了怎么办啊？咱们这也是合同要马上到期了，但是查出来啊像是疑似职业病或者查出职业病来了，是怎么办？哎，很多情况下是不能终止的，要把这个东西啊，要把这个事件啊，阻却的事件一直延期为止。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孕妇， 到什么时候才能终止啊？哎，到哺乳期结束啊。咱们这个职业病也是，如果说岗前离岗的时候你没查出来，或者是疑似还没有确诊，那你得确定完以后你才劳动合同才终止或者才能解除。所以说呢，不是说哎呀以合同到期啊，白纸黑字到期了啊，那你就到期了，那不是。 但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单位给他解除了是吧，最后呢他发现自己得这个职业病了，最后还要打官司，打这个违法解除的官司吗？还要打好几起官司吗？跟单位， 你这说的对了，他是不同的待遇，他是不一样的官司。比如说咱们要求的是工伤保险待遇，就职业病他要报销医疗费啊，是吧，要伤残待遇啊，要就业补助金呢，这些呢是工伤保险待遇，这个呢一定要等着工伤诊断结论出来之后啊，比如说平残啊，几级伤残，这个才能算出他的待遇。但是如果违法解除，违法解除呢有两种情形，一个呢要求恢复岗位啊，我也可能不应该解除，我一直要享受这个待遇啊，我还可能继续工作，也可能虽然不能工作，但是呢我就是你的人，你得管到我养老，这个一直到领取养老保险金。所以呢另一种呢，说我承认啊，我不在你这干了，你也把我解除了，但是你违法的，你要赔偿我。我工作一年，你给我两个月的工资。那所以说呢，这也是一种，也就是说，确认他违法，最后应该打官司，有两种选择啊。当然了，咱们这个处理完这个违法解除的时候啊，之后呢，咱们可以再继续主张工伤待遇。一定要知道，不是说退休以后发现职业病就不能处理了，因为职业病它有个潜伏期的。 是 啊，今天在这干，也可能三年以后才发现，因为尘肺病。很多尘肺病都是五年以后，或者说离开这煤窑三年以后才发现，哎呀，肺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哎，这时候发现啊、哦、是职业病，也就是说，往往是离开岗位之后才发现的。当然了，有严重的话，可能在这工作期间就已经都凸现出来了。所以说呢，并不是说劳动合同终止了就不能主张了，或者劳动合同终止的时候啊，这个有职业病，那也得按那个终止。所以说呢，一定要把这个终止和职业病诊断啊，既要分开来看。啊，又要放在一起去研究它到底能不能终止啊？也就是说，为啥要分开看啊？就是终止以后，我仍然可以主张职业病。对， 只要你在这个单位，刚才我们上半段所说的啊，有过这个工作的历史，对吧？ 对， 然后你患的呢又是目录里所规定的那些病啊，那不管劳动合同终不终止，事后呢你都可以去找这个企业进行维权。 与最后那个企业，你比如说你都是在两个喷漆车间， 两个单位， 在宝马 4S 店待过，你又到了奔驰4S店，哎，一般来说就找哪个呀？ 啊，后面那个， 找后边那一个，对，找后边的，以后边的为准。 当然我们还发现，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这个比较难以处理的情况，就是所谓的疑似职业病，就是发病的时候呢可能比较轻，不满刚才您谈到的这种鉴定的标准是吧，比如说我这个耳聋是吧，耳聋是有点背，但是呢没有到这个职业病的那个标准，或者是说我接触的这个噪声的这个时间啊不足它规定的那个，比如说两年或更长的时间，以及呢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尘肺病的问题啊，它发病的这个潜伏期比较长是吧，前面是初期啊，像这些问题的话怎么来处理和解决呢？ 是分着不同的情形。如果说有些这个法律上已经明确了，比如职业病诊断标准已经明确了，你职业病接触史要达到多长时间，这种情况才能这个诊断为职业病。这种情况下达不到，你只能疑似，你这种情况就是不是，虽然是疑似了，但是最后还不会确诊为，咱们叫诊断嘛，不会诊断为职业病，这个也可能将来很重了，但是因为你的职业危害接触史并没有达到。另一种好做的呢，就是以前工作时间很长，但是呢在离开的时候甚至退休的时候都没有诊断出职业病，但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这种情况下反而是最终会确诊为职业病的。 就有人说这现实操作还是有一些这个难度的啊。你比如说还有致病因素多元化。他这个工作环境可能有这个苯啊等一些危害元素的这种接触，他家里可能也有污染，对吧？那家里可能也装修呢，或者说他的家里他也有一些这个有毒有害的挥发性的物质。 家里装修也有苯是吧？ 也有，你说这个啊是单位的问题还是家里的问题？ 这种情况下， 这就应该是根据单位的这个工作的环境那个标准来判断。工作的标准达到了一定级别的啊，你比如说它苯的含量或者什么的含量达到那个标准了，接触的时间又够了，这种情况下别管它在别的地方有没有，只要你在这个单位这个地方够了，就可以为诊断为这个职业病了。也就是还是要看他这个单位的情形，单位接触史啊，单位当时的工作的情况啊，你比如单位的这个苯的这个含量已经超过了什么标准的已经多少倍了，他在这有这个工作的有这种经历，虽然家里也装修了啊，虽然甚至他在前边那个企业也待过多少年，但是只要最后这个单位你符合了，也是可以认定诊断为职业病的。 那可能还有人说了，怎么就你有啊？这一起工作的工友同事都挺好的呀。哎，就是职业病它有没有这个群体发病的因素，或者是说偶发因素，就你个人。 它既然是一种病啊，它给个体还是有密切关联，给个人健康还是有一样的。有些人他可能就在这个也是在陈为也是在这个煤窑里边待了3年5年10年8年，他就没有得陈为病。他也可能连这个鼻黏膜呀以及这呼吸道啊，人家就是好，就是到肺里的那个尘肺就少，最后呢就没有得了尘肺病。有些人就不一样。我举个例子，那咱们一块都在这个公路上出了一个事故，那有些人可能那个这个车撞了以后他身体很健康，有些人可能直接都晕厥过去了，甚至都死亡了，猝死了都有可能。在一件事故中，你比如说你打一拳，你打一个非常弱势的一个人，一打一拳都有可能打死，你要打了成龙李连杰，那你这个手还自己还得骨折了。这种情况你不能说你的对象不同，你就他就是说就看后果。你的标准到了，后果也有了，所以说每个个体有差异的，当然是病它得有差异，是吧？都是在这个流感都来了，那有些人就得感冒，有些人就不得感冒。 所以说不能因为别人没有得你得了，这事儿就不能被鉴定为职业病。 对，只要你那个工作环境可能会导致职业病，最后他又得了职业得了病了，那就是可以诊断为职业病。 好，我们来提一个具体的问题啊。刚才谈到一个，就是说可能当时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呢，还病情比较的轻，程度啊比较轻，没有被鉴定，但日后呢被鉴定了。那么在此之前的那些医疗费啊什么的，还会应当享受这种工伤的待遇吗？还是说就走医保了呢？ 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啥呀？咱们说的，得是到 没有连续性的， 得要职业病的诊断部门和医疗部门才能走这个医疗费用。前面那个怎么走啊？要目前看一下诊确定不了的话，只能走医疗待遇了就。最后你到了这个职业病的这种诊断治疗机构的这些费用，是可以走工伤保险的。以前那个不是不给报销了，以前那个也该报销的报销，只不过呢走的基金可能面，那可能走的一般的医疗待遇，医疗待遇你交够多少年呢也一样可以这个报销医疗费用的。 哦，那但是那就有一个起付线了。 对， 有一 个 起付线， 像门诊 达 到1800等等。对。 哎，所以有人也提出来啊，说这块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因为我这病是有一个连续性的，对不对？也不是因为一些偶发因素得个感冒，你可以走这个普通的医疗保险待遇。如果我这个比如说耳聋也好，或者是这个其他的问题也好，你看我多少年都是有这个问题，只不过程度不一样，今年才被确诊为职业病。那以前的那些费用， 不是确实有这个问题，你比如说以前的费用你都感冒了，你就按感冒治疗的，最后那个也走的这个医疗待遇，你再回过头去把医疗待遇再拿出来，再重新报这个工伤待遇，那可能反而可能很太复杂。你这原来呀，3年前的事儿你都报销了，并且呢，票全都交给相关的部门了。你说要全都再拿回来，再重新报销，可能 这操作上有难度。 对，操作上目前有难度。 也许他3年前根本就没达到起付线，完全是自费呢。 对，是那个将来啊，这个问题可以再研究，就是能不能直接给你补差，是吧？电脑得有记录，那直接给你补差。如果这个是可以研究， 是 对。 好。这是我们在这个患了职业病过程当中啊，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哈。另外呢，我也了解到有一些人也有这种啊，弄虚作假的情况出现啊，包括个人也包括单位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会导致一些这个职业病，真正的职业病难以得到鉴定，或者是说呢，疑似或者说根本就不是职业病的患者啊，被确诊为职业病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提醒啊相关的部门，本着这个诚实守信的原则来进行这个提交。那接下来我们要再谈另外一个还比较可能不被大家关注的一个 地带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从学校到单位之间还有过那么一段过渡期啊。什么意思呢？实习的时候啊，该怎么来解决我这个职业病的问题？比如说大四了，还没有完全从学校毕业，就到一些机构单位去实习，那如果这个期间已经被确诊为职业病了，该怎么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呢？要说他的身份呢，又是学生，但是呢，工作或者说每天的劳动呢，又在一个企业里面。哎，我们请施律师来分析一下。 这个刚才这个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就是一个特殊的地带，因为身份的问题。 嗯， 咱们首先说是工伤是职业病，是啥呀？这是劳动者在从事工作中受到的事故伤害，无论是因为这粉尘的问题啊，无论是因为环境问题啊，还因为发生这个事故伤害啊，那都是给。都是劳动者在从事工作中，并不是从事工作的人都是劳动者。 嗯， 咱们这劳动者啊，这属于狭义上的劳动者啊，这个都是咱们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都是劳动者。这里边一些学生去单位实习，是不是劳动法意义上劳动者呢？这要区别对待。咱们在1995年1月1号，咱们劳动法生效的时候，劳动部专门有一个实施劳动法的若干意见里边，就不按劳动关系处理，那就是不视为劳动关系，不签订劳动合同，这是很早的这种观点。为啥呀？因为这当时咱们属于计划经济转过来的，那时候的学生那就是单位给你派过去的，那时候学生呢也不用交那么多的学费的，所以他身份是不一样的。那就是学生，就是学生，你就是学习的，你到哪都是学习。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我在学校的时候我可以去打零工的，我已经不是简单的勤工俭学，说这个在学校里干点活了，我可以出去。我可以去肯德基打工，我也可以去这个华为打工。在这个期间，他可能已经不是单纯的一种学生身份了。回学校是学生身份，去外边那可能是快递小哥，也可能就是网络操作员，也可能就是键盘手了。 嗯， 所以说呢，咱们在2014年，咱们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人力资源，北京市仲裁委员会啊，有专门出了一个意见，哎，说对这种怎么处理呢？说。一般的学生就为了学习啊，这个提高自己的技能，或者学校安排的去企业去实习的，这种情况下不按劳动关系处理，就是按学生实习。但是如果这个学生目的出去就是打工，他目的就是就业，他的目的将来就是想跟着单位继续建立劳动关系，你比如说在毕业前就到单位去开始实习了， 嗯， 那个他也跟个热恋的一样，跟搞对象的一样，也让单位了解我，我也想了解单位的发展的方向。这种实习实际上以就业为目的的实习，他就可以认定为劳动关系。这时候如果发生了职业病啊，受了工伤啊，是可以按劳动者对待的。如果说就是学校有安排，毕业前有一个实践课，你不满3个月的实践课，你这学分就没有。这种情况下，那显然就不是以建立劳动关系为目的的实习。就不能算是劳动者，受了伤以后也不能享受工伤待遇，但是不是工伤待遇就不是说就什么待遇也没有了，只能走人身损害，按照事故伤害来处理。 哦，其实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这种实习啊，是一种广义的实习，但如果要从这个相关的规定的角度来说呢，又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你的这个大学毕业当中啊有一项考核啊，这个实习鉴定啊或社会实践。你必须要完成， 对， 你必须要找一个相关的机构啊去实习。那么这个是属于我们学业当中的一部分， 对，学习的过程 不算劳动关系。刚才石律师也谈到了哈，这个相关规定的一个变更。但如果说你是事实上在这家单位工作啊，就是你的这个每天的那个内容都是工作，此外呢你还领取了一定的这个报酬的话，那事实上发生了这种劳动关系的话，就应该界定为啊。你要享受相关的这种工伤 保险待遇，不能看双方的签订协议，即便是不签协议，如果双方符合劳动法的那些劳动关系的那些条件，也可以认定劳动关系。所以说不要看这个书面的这些东西。 嗯，因为这个阶段确实像您说的，没有签三方协议，或者说快签了还没签啊， 热恋 或者是压根就没想去签， 就像结婚的还没有结婚，但是热恋中，这就有时候不好处理嘛。 好， 所以说一定要界定。 好，那如果是第一种情况的话，我们知道学生也是有他的保险的。 对。 啊，那是不是应该走学生的那样的一个医疗保险去治病，还是说让企业承担相关的您说的？ 这个呢是学校和企业之间 要签订协议，到底谁买保险，受了伤害谁来承担责任。这学校安排这种社会实践啊，学校最好还是买上保险。但是呢，企业用工了，你用的廉价劳动力，虽然你是教学啊，有一部分教学的内容，但是毕竟你用了这些廉价的劳动力了，所以说呢，企业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责任怎么分摊，他们之间可以有个协议啊。但是作为一个受害者啊，这种情况下可以要求学校和单位承担这种责任，在主张的时候可以把这两个一块主张了啊。 好，但如果是第二种啊，就认定为劳动关系的话，那企业没跟他签劳动合同，自然也不会给他上社会保险啊。由此产生的这种医疗费用该怎么来掏？ 哎，这个呢，咱们工伤保险条例也有规定的，因为咱们一直说工伤保险，因为职业病就是一种工伤嘛，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啊，你用工不规范，你目的是用工，你还用这些学生，还没法，还不能这个签合同，不能上保险，这种情况怎么办？你自己的脑门，你自己要承担所有的损失。本来有企业出的你要企业出，本来有工伤保险基金能出的部分也得你企业出。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所以说企业用这些学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并不是不能用，一定要明确到底是不是劳动关系。如果说不是劳动关系，该买社会保险，买这个商业保险，买商业保险。如果是劳动关系，干脆别想着省这点钱，该交工伤保险交工伤保险。 那他没有建立这种劳动合同关系，企业可以单独为这些来实习的学生买一定的工伤保险， 这种情况是可以认定为是劳动关系的， 嗯， 是可以买这个保险的， 嗯， 没问题的。 好，其实我们每到这个寒暑假的时候，会发现企业会发很多的这种招兼职的信息哈，很多学生呢也愿意去。企业呢，在他这种兼职公告里面都会写日薪多少钱啊，100啊，120、150啊等等哈。那如果企业明确的说我招的是兼职，那在这个期间又发生了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哪怕工伤吧啊，工伤的话，这又算什么呢？ 这样的，就这个问题啊，国家就想到了。 想到了。 对，替咱们劳动者都想到了。 嗯， 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一个劳动者只能交一份五险一金。 嗯。 但是就工伤的问题啊，就是往往这种他一个人同时打好几个工， 嗯， 但是养老你反正老了你就这一份都够了，但是工伤可能你白天当老师啊，或者当医生，你晚上有可能开出租车司机都有可能， 嗯， 是吧？就是一个人可能啊，上午干这个工作，下午那干那个工作，这种情况下工伤保险是允许再补缴的。比如说我是一个保安啊，但是呢我下了班以后我还去开出租， 嗯， 这种情况下出租车公司里边可以再给他买一份工伤保险， 嗯， 不用交其他的保险了，单独上工伤保险。所以说现在基本上社保机构是允许啊单独上工伤保险的，其他保险不允许单独上。他的工伤保险是在这个员工在其他位有了这五险的基础上又打了个兼职，打了个零工，这种情况是允许的。否则的话不能说仅买一个工伤保险， 嗯， 正常情况是不让单独买一个险种的。 好，所以这里提醒一些企业，如果您要招一些短期工的话，或者是兼职的话呢，也应当给他们做好这方面的这种保险的这个安排啊，免得发生一些意外事件，企业要承担更多。 提醒这些老板这些领导们，实际上发生工伤的往往是新员工，我们专门做过这种统计，很多人我每年我都会处理到上班当天受到事故伤害，严重事故伤害的每年都有， 嗯， 往往都是提前，就是入职的第一周第一天发生工伤，真是老熟练的老员工反而工伤发生率是很低的， 嗯， 所以说一定要为这些新员工及时买保险。 嗯，好，学生也是可以的， 学生也是可以的。如果说不能上这个工伤保险，就花10块20块就买，因为我们也用实习生嘛， 嗯， 我们有时候也是让学生干点什么活，万一受到伤害怎么办？ 啊， 我们也到商业保险啊，公司去给学生买一个短期意外伤害保险， 嗯， 是可以的。 其实如果是短期来这个实习也好，兼职也好，意外保险更合适一些哈，啊。但如果要说你要防范他得这个职业病的话呀，那你的这个用工的时间要比较长一些啊， 职业病还是长时间， 长时间 才会，对，才会。你看有些尘肺的，那可能不单单这个粉尘要多，可能不是三五天，可能是几年才会 患上这个尘肺病的。 对，其实你看我们说到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呢，又说回保险了。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想跟大家说保险，但是呢我们要说的是企业应当承担起自己为自己的这个员工啊，或者是这个临时雇佣的人员购买社会保险或者是商业保险这样一些义务哈，其实也是在保护企业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财务。 这个保险也是分担自己的风险。 嗯，好，谢谢石福茂律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职场帮帮团当中做客哈，快结束了，还有一点点时间。刚才石律师也谈到他们所代理的一个案例哈，跟这个职业病有关哈，结果怎么样？拿到钱了吗？ 哎呀，我现在办了一个案子，办了很多的职业病的案子拿到了，但是我现在仍然有一个案子没有拿到的，这就是发生咱们房山的一个职业病的案件。 嗯， 啊，他是赤峰那边的人，这个到北京，这个当时房山咱们这边有很多的煤矿嘛， 嗯， 啊，去那煤矿工作了十几年，最后咱们煤矿关闭，关闭以后呢，过了几年，他们很多人发现这个胸口闷，最后一查是尘肺病， 嗯， 现在也被诊断为尘肺病了，也认定了工伤。这个级别了，但是现在因为已经关闭了，因为这是村煤矿，已经关闭了，村里就不管这些事儿了。所以说现在呢，我们正往下走，怎么走呢？因为咱们国家有一个叫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的一个规定， 嗯， 所以呢，现在呢，也就是说有工伤保险基金把这钱先垫出来啊，先行垫付啊，执行不了怎么办？执行不了先要垫付，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申请。但他这个事儿呢，又跨了一个坎儿，他这个病。得病是发生在2011年以前， 嗯， 诊断呢是2011年以后， 哎， 说是跨了一个门槛，跨了这个法律生效的时间，所以说呢，现在有很多的人就认为他这个病是发生在2011年社会保险生效之前的，所以说就不能用这个先行支付制度，而有些人就认为，不管发生在什么时间，毕竟现在正在处理，现在就应该使用这个法律制度，就因为这个不同的认识。包括这个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包括咱们北京市人社局的工伤保险处的一些这个领导啊，或者相关的专家，有不同的认识。这个案子还没有一个结论。我希望尽快达成一致意见，保护这些弱势，保护这些尘肺病的工人。 嗯，好，谢谢，谢谢石福茂律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那如果听众朋友呢遇到类似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联系，或者是啊跟相关的机构进行咨询。谢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是北广歌舞，朋友们明天再见。 有时候走过一段路，心才会清澈，也才会滋味，不要去发笑，仔细思考。哦哦哦，爱过的他和流过的泪，都会是珍贵的记号，忘不忘不重要，只要准备好明天的微笑。 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欢欢喜喜庆五一，健健康康迎夏季。鲜牌灵芝集团将于4月20日至4月29日隆重开展庆五一特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鲜牌灵芝茶产品，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礼品赠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